从数据抽象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也可以把模型分成三个方面，对应于物理层的模型呢，这是与数据库的物理层抽象有关；对于逻辑层的模型呢，是与数据库的逻辑层的抽象有关。那么对应于概念层的数据模型呢，是由于概念层的是由于数据库概念层的数据抽象有关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数据模型分为物理数据模型、逻辑数据模型和概念数据模型。